吉岸字长如，濮阳人也。其先有宠于古之魏君也，至岸时事，是为卿大夫，以赴任。孝景时为太子贤马，以言见旦。武帝即位，岸为业者，东岳相公上使岸往视之，至吴而还，报曰：“越人相公故其俗，不足以辱天子使者。河内失火，烧千余家。”上使岸往视之，还报曰：“家人失火，屋必炎烧，不足忧。臣过河内，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，或父子相识，臣仅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，请归节，夫矫治罪。”上贤而视之，迁为荥阳令。按尺为令，昌吉归田里。上文乃召为中大夫，以硕切见，不得久留内，迁为东海太守。按学黄老言，治官民好清静，则常使任之，则大止而已，不细苛。按多病，卧阁内不出，遂于东海大治，称之。上文召为主角都尉，列于九卿，至务在无为而已，引大体，不拘文法。为人性具少礼，面折不能容人之过，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者弗能忍见，是亦以此不复焉。然好游侠，任气节，性修节，其见泛主之颜色，长目富薄圆盎之为人，善冠夫正当时，及宗正刘弃疾，亦以硕直见，不得久居位。是时，太后帝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中二千石拜谒，汾弗为礼。按见汾，未尝拜，依之。上方招文学儒者，上曰：“吾欲云云。”按对曰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”上怒，变色而罢朝。公卿皆谓按惧，上退，谓人曰：“甚矣，及按之状也。”群臣或属按。按曰：“天子至公卿辅弼之臣，宁令从于常义，献主于不义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纵爱身，乃入朝廷何？”按多病，病且满三月，上常赐告者硕，终不愈。最后言著未请告，上曰：“吉岸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使岸任职居官，无以于人。然至其府少主守城，虽自谓奔御，弗能夺也。”上曰：“然，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吉岸，尽之矣。”大将军卿侍中，上具策视之。丞相鸿雁见，上或时不惯，至如见案，不惯不见也。上常坐五丈，案前奏事， 上不惯，望见暗，必为中，使人可其奏。其见敬礼如此。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，按质责汤于上前曰：公为正卿，上不能保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，安国富民，使灵与空虚，何空取高皇帝约束分耕之为？而公以此五种矣。按时与汤论议，汤便常在文身小科，按奋发骂曰：天下为刀笔利，不可为公卿，果然必汤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侧目而视矣。是时汉方征匈奴，招怀四夷，按物少事，见常言与胡和亲，无起兵，赏方向如数，尊公孙弘，集市亦多，利民巧，赏分别文法，汤等硕奏绝艳以幸。而按常悔如面处弘等，图怀诈世志，以讹人主取容，而刀笔之力专深闻巧底，陷人于网，以自为功，赏御意贵弘汤。弘汤心急暗，虽上亦不悦也，欲诛之以示。弘为丞相，乃言上曰：右内史介不忠多贵人宗室，难治，匪素重臣弗能任，请喜按为右内史。数岁，官事不废。大将军卿即一尊，子为皇后，然按与抗礼，或睡按曰：子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，大将军尊贵长重，君不可以不拜。按曰：夫以大将军有一客，反不重也。大将军闻，欲贤按，朔请问以朝廷所宜，欲按加于平日。淮南王谋反，但按曰：暗号直谏，守节死意，治税公孙弘等如发蒙耳。上计朔征匈奴有功，按言亦不用，使暗列九卿矣，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，即弘汤稍贵，与按同位，按又非毁弘汤，以而弘至丞相封侯，汤御史大夫，按时常使皆与同列，或尊用过之。按贬心，不能无少望，见上言曰：陛下用群臣如积心耳，后来者居上。按罢，上曰：人果不可以无学，观汲黯之言，日益甚矣。居无何，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，汉发车二万乘，县官无钱，从民是马，民或逆马，马不惧。上怒，欲斩长安令。按曰：长安令无罪，独斩陈案，民乃肯出马。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，许以县赐撰之，何至令天下骚动，疲中国， 甘心夷狄之人乎？上默然。后浑爷亡至，古人与逝者作荡死500余人。按入，请见，见高门曰：“夫匈奴攻当陆塞，绝河亲，中国举兵诛之，死伤不可生计，而废以巨万百属。臣愚以为，陛下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，赐从军死者家，虏获因与之，以谢天下，色百姓之心。今纵不能，浑爷率数万之众来，须府库赏赐，发良民饲养，若奉骄子，渔民安之，是买长安中，而文吏省以为拦出财物，如边关乎？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营以谢天下，又以威文杀无知者500余人，臣妾为陛下弗取也。上弗许曰：“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今又复妄发矣。”后数月，按作小法，会赦，免官。于是按隐于田园者数年。会更立5铢钱，民多盗铸钱者，楚地尤甚。上以为淮阳楚地之交也，赵按拜为淮阳太守，按弗谢不受印绶，赵朔强语，然后奉诏。赵上殿，按泣曰：“臣自以为田沟壑，不复见陛下，不亦陛下复收之。臣常有狗马之心，今病力不能任郡事，臣愿为中郎，出入禁榻，补过时宜，臣之愿也。”上曰：“君伯淮阳也，吾今召君矣。故淮阳利民不相得，吾图得君众，卧而治之。”按祭辞，过大行礼兮曰：“按弃逐居郡，不得遇朝廷异议。然御史大夫汤至足以拒谏，诈足以是非，非肯正为天下言，专阿主义，主义所不欲，因而悔之；主义所欲，因而欲之。好兴事，无文法，内怀诈以欲主心，外挟贼利以为重。公列九卿，不早言之何？公与之俱受其禄矣。”昔魏汤终不敢言。按居郡如其故制。淮阳正清，后张汤败，上闻按与西言，抵西罪，令按以诸侯相制居淮阳，居淮阳10岁而卒。卒后，上以按故，观其弟仁至九卿，子衍至诸侯相，按子子司马安以少羽安为太子贤马。安闻身巧善换，四至九卿，以河南太守卒。昆弟以安故，同时至2000石人。濮阳段宏使是葛侯信，信任宏，官亦再至九卿。然魏人士者皆言淡极暗，出其下。